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1950年，老舍一家人呢，搬进了北京东城奶子府丰盛胡同10号这个小院儿，头一次拥有了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小三合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布置它和利用它。当然呢，也给这个小院啊带来了一堆有趣的故事。老舍先生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那他家的客厅和书房又是什么样的呢？哎，这一时期老舍先生跟相声大师侯宝林交往很频繁，无论是为侯宝林创作新相声，还是邀请侯宝林主演电影《方珍珠》。侯宝林为什么会得到老舍先生的青睐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让我们继续在每周二的北京故事里讲述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45回，大师情缘。在舒乙先生所著的老舍的平民生活中，对老舍家的客厅和书房啊有着非常详尽的描述。他是这么写的：北屋正房三间，有2间是当客厅用的。靠东头一天呢，是夫人的画室兼卧室。东耳房是卫生间，装有抽水马桶和洗澡盆。东耳房的墙外还有一间小锅炉房，内装一台小暖炉，供冬季全院采暖用。西耳房呢，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又黑又潮又小，住了几年呢，又做了一次大改动。原来的东西耳房和东西屋的北山墙之间啊，都各有一块小天井。改造之后，分别加了灰顶，装了玻璃门和纱门。冬天啊，东边的可以当餐厅，西边的和西耳房打通，成为一大间。还在棚顶上呢，加开了天窗，增加了室内的亮度。地面加铺了木地板，解决了黑潮小的问题。老舍先生在这间屋里啊生活了16年，度过了他的晚年，创作了24部戏剧剧本和2部长篇小说。其中引起轰动的是龙须沟、柳树井、希望长安、茶馆、女店员、全家福、整红旗下等等吧。话剧《龙须沟》使他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话剧《茶馆》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曾经代表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享誉欧美亚。而长篇小说《整红旗下》则成了和《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我这一辈子》等并列的传世之作，是他的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被译成了英日俄宝法等多种文字吧。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都知道整红旗下呀是一个没完成的小说，在1963年以后，小说的创作被迫的中断了。这卧室里呢还有两样东西很值得一提，一是老舍先生自己设计的一个大壁橱，请工人打到墙里，足有6-7平方米啊，那是他储藏字画跟小古董的地方。老年间啊，北京胡同里这个居民房很少有整砖砌的，大多数都是碎砖头，哎，就叫核桃砖，是这个砌的。为什么没有整的呀？不好啊，经济各方面都差呀。但是拿这碎砖头砌墙，那需要相当高明的垒墙手艺，而且这种墙呢一般都很厚，否则难以承重啊。老舍住的西耳房有很厚的墙，打个洞塞进一个很深的大壁橱有先天的条件。第二件特别的东西，那就是老舍的床，那是一张红木的老床，又大又沉，这床帮上呢还嵌着大理石，床屉是棕绳的。他的腰病啊使他不能睡软床，特意由木器行选购了这张硬床。大木床跟其他的红木家具一块儿，在文革的时候啊被查抄了，哎，抄家没收了。但是文物部门鉴定这个红木床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万幸啊就没被处理掉。在文革以后又原样发还，就成了唯一一件保留下来的老舍用过的古典家具。客厅里的陈设呀是严格按照老舍先生的意图布置的，处处表现了他的情趣爱好和性格。在家具方面呢，除了一张双人沙发、两张单人沙发和一个小圆茶几是现代的，其余的全是红木旧家具。哎，其中穿衣镜是夫人的嫁妆，其他的就是陆续的迁进新居以后选购来的，什么书橱啊，哎，博古架呀，啊，条案呐，大圆桌啊，靠背椅呀，等等吧。老舍很爱这些个家具，擦拭他们是自己每天的必修课，每天就自个儿先擦一遍这些家具，等于是盘一盘似的，有点啊。因为什么？老舍的妈妈是个满族人，她很穷，但是很爱干净，永远都把柜门上残缺不全的铜活擦得锃明瓦亮的。人穷志不穷，得活得硬朗。哎，就这个好传统啊，完全的被老舍继承下来了。自己有了家，自己动手，好强好体面。于是所有的家具连同上面的小碗小罐永远的一尘不染。桌面上啊陈设很少，但有两样东西不可或缺，一是花瓶，二是果盘。花瓶中各种鲜花四季不断，果盘中时令鲜果是轮流展出。老舍先生本人呢不能吃生冷，但是他对北京产的各种水果有深厚的感情，经常买回来最好的就是进行精神享受，看着也漂亮，闻着也香，心里就觉着舒服，就觉着骄傲，就觉着这生活太美好了。这个客厅除了花多之外就是画多，在墙上总共挂着10幅左右的中国画，以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为主，间货有陈师曾、吴昌硕、李可染、于飞安、沈周、阎伯龙的，哎，这是更换着挂，要都挂出来可没那么大地儿。客厅的西墙就是专门轮流的挂画的地方，就好像是一幅小小的美术画廊啊，而且更换率很高，平均2个星期就更换一次，每次展出2幅、3幅、4幅不等。在4幅的组合中呢， 以齐白石的两组最为有名。一组是春夏秋冬，每一幅呢以一句旧诗为题材，如啊手摘红缨拜美人代表春等等。老舍先生选诗，由白石先生按诗作画，这是专门定做的。另一种呢，就是四个这个谜的这种图，啊，这是老舍呀给齐先生写了四句诗，让齐先生照这四句诗画。当然呢，我们的这节目里也说过这故事啊，比方说挖生十里出山泉，这怎么画呢？就画一些小蝌蚪，哎，不用画这好些青蛙，用不着，就好小蝌蚪，哎，挖生十里从这个山泉下边啊上面留下来，而且这好。那当然，其实呢，这也是老舍先生写这句诗之后下边注上，您就这么画。这也不是齐先生自个儿的原创，是老舍先生的原创，这可是国宝级的珍品。后来这个挖生十里出山泉呢，被印成了邮票，流传到五湖四海。当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人，以最大的热情营造一个梦寐以求的家的时候，这个家一定是独出心裁的。而老舍的家是以高度的东方文化色彩而光彩夺目的，他的确可爱，是个很有味儿的家。老舍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的家呢经常成为文化名人汇聚的地方。都有哪些个文化名人、文学巨匠光临过这个单室小院呢？那太多了。比方说郭沫若先生就曾在老舍先生的书房里用行书写下过迎春节，这是一个满江红这词。赵树理先生呢曾经在这儿亮开嗓门高唱过自个儿的家乡戏，一边唱一边还拍着腿打节奏打板。老舍先生啊很喜欢邀文联的同仁一块在小院里赏花饮酒，老舍先生好酒量，所以自己从来没醉过。有一回啊，曹禺喝得酩酊大醉，出来的桌下以后啊，俩手在空中还乱抓，还找酒瓶呢，您这多可乐。这单室小院俨然就成了文化界名流举行小聚会的场所了。1950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郭沫若当选理事长，周扬、老舍、钟敬文是副理事长。一时啊，也找不到这个会址。老舍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说我呀，刚买了一所小房子，我家人口也不多，先上我那儿去吧。”这个建议最后啊，虽然没被采纳，但是老舍先生那种真挚、那种热情，那真让大家感动。当然最让人感动的还有一位大师，就是我们相声界的侯宝林先生。侯先生呢十分感谢老舍先生对相声的帮助与扶持，因此每年都会去单室小院给老舍先生拜年，而且要行跪地三叩首这种大礼。侯先生这种大礼老舍先生能接受吗？他接受不了，不行不行，您赶紧起来，上前怎么搀，每回也拗不过侯先生的一片诚意，我必须给您三叩首。哎，侯先生跟老舍先生这段大师情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徐徐道来画北京，北京人物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讲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故事。今天是第45回大师情缘。在侯宝林啊一生视为恩人的人当中，首推老舍。那当然说到这儿就得涉及到侯先生一生的这个创作活动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啊，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百废待兴的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当时我们党呢，领导文艺方面的经验并不十分成熟，所以相声就是在那种背景下遇到了一次大劫难。有一次啊，曲艺工作者在下工厂为工人演出的时候，有两位相声演员热情很高，但是呢拿不出新段子。结果在说老段子的时候呢，哎，就说点什么这个我是你老子啊，你是我儿子这种互相占便宜的语言，让当时的工人群众很反感啊。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很正，反正当时在场的工人就把那俩演员给轰下来了。俩演员是两个著名的老演员，也是很有艺德、艺术水平很高的，但是咱不能说是谁了，那是在50年代的初期。最后这么一研究，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相声啊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形式。现在是新中国了，你要讽刺，那你讽刺谁呢？嗯，因而得出了结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要把这门艺术给取缔了。您说当时假如要真把相声取缔了，那就没有后来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些欢乐了。而且当时好多专靠在西单啊、天桥啊、鼓楼啊撂地卖艺的艺人，那就没饭碗了，说不好听话就得饿死了。为了挽救相声于危难，以孙玉奎、侯宝林、罗荣寿等几位艺人为首，发起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一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怎样创作出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段子。可当时北京相声艺人也没有什么文化，让他们创作新段子有困难啊。为此他们就想到了老舍先生。在1949年底，侯一晨呢打听到老舍先生已经自美国归来了，下榻在北京饭店。到第二天呢，侯宝林、侯一晨、刘泽志、罗荣寿、于世德等前往拜访他。当谈到大家思想消极的时候，老舍对刘德志说：“说你都说了好几十年相声了，怎么会带头胡思乱想起来了呢？我就不相信相声一点前途都没有了。我同意宝林他们几位的意见，大伙儿抱成一个团，都出出主意改吗？”接着又说：“说早些时候有个相声，这个庙那个庙叫什么来着？”侯宝林他们说那是地理图啊，对，还有报菜名，还有这一连气儿提了十几段的相声。在隶属了这些传统节目之后，老舍说：“依我看呀，这些个东西把骂大街、把废话、把贫嘴都去掉，加上点新内容、新知识，又有教育意义，还有笑料，照样受欢迎。”最后他自告奋勇地说：“大家回去啊，把这些个本子找来，我呀先给改改，先趟趟道，改出几段来呀，大家先演着。不过得大家都动手才行啊。”这个拜访呢共进行了2个多小时。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相声艺人访老舍这个消息。老舍在2个月内就改出了贾博士、维生素两条路线三段相声。从此以后呢，老舍就成了这些相声演员的引路人。此后啊，老舍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始终跟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协助他们创作新相声，改编旧相声。小组解散以后呢，他继续关心相声艺术的发展，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对新相声的成长和进步加以肯定，又中肯地指出不足之处。在他的带动下，罗长培、吕书香、吴晓玲这些个语言的、文艺的这些个大师们都参与了相声改进的工作。相声改进小组经过认真的排练，终于在西单游艺社演出了。那天特别隆重，当时文化部门主要负责的几位同志都来了， 看过他们的表演以后，这才收回成命，才允许相声继续演出。老舍先生等于是帮助侯伯林他们把相声给救活了。老舍先生呢，除了给侯伯林他们提出了希望，让他们努力的学习点文化之外，进一步建议你们要提高相声的品位。侯先生对这个建议非常重视啊，自打见过一面以后，就粘上了老舍，粘上了罗小玲，粘上了吴昌培，粘上了这些个语言文字的大家，常年的向他们虚心求教。在后来甚至可以说整个这些个大家的后半生都跟侯先生一道长期的一贯的关注相声艺术的发展。侯宝林呢，对能结识这样的名师也非常感到荣幸，对老舍先生那更是念念不忘了。侯宝林先生为什么每年必去老舍先生家，必要给老舍先生拜年，还要跪地三叩首，为什么？除了因为老舍先生当年救活了他，救活了相声，可以说帮了大忙啊。哎，跟老舍先生给他介绍了吴晓玲和罗昌培两位大师，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老舍先生说想搀起来，当然老舍先生身体也不太好，那会儿侯先生正在壮年，想搀也搀不起来，所以每年侯先生都给老舍要当当当行三叩首的大礼呀。咱们呀说完了侯先生这个相声这方面，就老舍先生写过相声大家都知道，老舍写过剧本更是大家都知道，不但是写过电影的剧本，还写过话剧的剧本，电影《方珍珠》，话剧《龙须沟》，那都是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这两部戏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还请您关注徐徐带来话北京，我们接着给您讲述北京人物老舍故事的第46回《方珍珠》和《龙须沟》。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到了咱们北京小曲儿的单元了，我们呀来听一段岔曲儿，叫做《集乐府题名》，这同样是蒲树铭先生创作的岔曲儿啊。这是《明月照高楼，望行人独自寒愁》，哎，非常美啊。这岔曲儿咱不念词了啊，您听听就知道了。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